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小养。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底、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小底、岳鹏、英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岳鹏，你爱吃鱼吗？ 爱吃。 你就多余问。 对，多踏实。 哎， 只要是不花钱。 对，不花钱，然后做得好，然后个头还大。 嗯，有鱼汤能拌米饭。 对，哎，都行。都 刺儿多的呢， 刺儿多的 特别特别多， 刺儿多吃刺儿啊，是吃鱼啊， 是它，但是它叫刺儿鱼， 刺儿鱼， 它以长刺儿为主，长肉为辅， 那不刺儿威吗？那个， 然后它脑袋特别大，我们也叫它刺儿头。 后来，对， 我感觉你就是个刺儿头，到我们这儿来你就惦着吃。 我没到这儿要吃鱼， 小花，这我可证明啊，这是你先发问，问他爱不爱吃鱼的。 好久没有人请你吃鱼了吧？ 哎，你说这话的意思是 你要？ 我也是，好久没有人请我吃鱼了。 仨不凑合的。 哟，哎，你们小时候扎过刺儿吗？ 扎过，扎过，扎过，扎过。 都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去过医院？ 没有，没有， 那 没到那份儿， 没到那份儿。 嗯， 基本上就咔咔两下就出来了。 我见过人家挂急诊取鱼刺儿，医生啊，沉着冷静。 嗯， 那个医生带一个漏了的碗，然后周边有光，然后。 那个有专业的名词， 那叫 反光的小片儿片 儿。那也不怎么样。 哎， 我这比他这好。 那你叫 中间有眼儿反光的小片儿片 儿。哦，你还能添字儿， 我还能加词儿。 哎， 难念他什么的，一取就取出来了。你挺巧的呢。 那是人家设备，人家小片儿片儿管用啊。 所以我特别崇拜医生， 会捞刺儿是吧？现在小花就专业挑刺儿的，是吧？ 我看出来了，也不知道谁是刺儿头。 哎， 哎，我想起王大磊那次卡刺儿了。 那回卡刺儿卡的才严重。 怎么严重？ 就是那个他吃的那个是。 他不会说话了，光在那啊。 对，人家我们以为他学乌鸦呢。 哎呀，我们把这个王大磊就送到医院里去了。 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先送的牙科。 牙科 他不管 哦，是吗？ 后来就送到什么那个神内， 怕是血栓是怎么回事、啊、 太严重了。 后来他说就感觉他特别冒汗，估计是疼，就送到疼痛科了。 疼痛 科也不成、后来我们给他送到眼科，这不是这是不是看不清楚，是不是眼睛的问题。后来眼科大夫说他是浅鱼刺了。 眼科大夫说 就是送到外科给他逃出来就得了。 逃出来呀、啊就是王大磊，这可太惨了。 还是说上回你跟王大磊吃鱼的事儿吧。 上回的照片我在旁边看着呢。 哦。 哎，上回、 你是不是当喜剧幽默小视频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还给他录像来的是吧？还发朋友圈。 对对，你看见了是吧？上回啊，我们俩吃鱼去，哎，人家呢给上了一条清蒸鱼，清蒸鱼里头啊，一吃就吓傻了。 怎么了？有戒指？ 没戒指。这个一条鱼里头啊，捞出四条鱼尾。 正常。 这怎么还正常啊？ 这个 是鱼都有尾巴，对吗？ 不是，我知道。我说四条。 那 四条鱼？ 不是，它是一条鱼有四条鱼尾巴。 对。 哎呦， 这 那这个应该打电话。 打电话干嘛？哎，这还是送到这个 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院不研究这个？ 啊，对，生物 研究所呀。 哦，生物研究所就研究为什么这一条鱼长了四条鱼尾巴。 这很正常。 怎么正常？你给说说。 人有四肢， 那鱼呢？ 人打哪来的？ 人打脊椎动物就鱼啊。 对呀、 变来的。 对呀、它是先是水生的 啊、 后来挤来的到陆生了、才繁衍出人来。 哦， 这鱼就是进化的过程当中。 哦、 为什么它有四个鱼尾巴呢？就俩尾巴变脚啊，俩尾巴变手。 对呀、那个鱼你看它有头发吗？进化到哪一步了？ 进化到你这步了，就马上就变成你了。听不懂啊，是怎么着啊？ 听懂了。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四个尾巴很正常？ 总得给解释出来。 这句我算是记住了。 王大磊是不是算大名人？ 王大磊算假名人。 哎，甭管真的假的， 经常上个电视。 是是是， 好多人都认识他，而且他老做什么美食节目呀、汽车节目呀。 嗯， 所以他买二手车就比咱们买的贵。 说鱼怎么不是？ 小花，咱别说车的事儿。 对呀、 他买的贵，那是他人缘走的好。 那是人缘好吗？那 他吃鱼，那当然也是。有这个赞助商什么的，人说 买一个车， 大磊来了，那就得上好的，对吧？ 对， 回头您在电视里替我们说说，王老师，四个够吗？ 就给王大磊上四个鱼，上四个鱼尾巴吃。哎呀， 这四个鱼尾巴给王大磊吃的。 我还真的吃这个饭馆那个鱼，吃出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体会。这有时候你看这一盆的酸菜鱼吧，它那里头有的鱼肉就特别好，有的鱼肉就特别不好。我就怀疑他们就是把昨天剩的或者是今天搁一块的全给掺和在一块儿做的，要不然怎么推一盆里出四个鱼尾巴呢？ 你这么想，我觉得好像 就跟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 对呀、不能这半鱼新鲜，那半鱼它不新鲜啊。 这属于神内，在血栓之后就半边它还能扑棱扑棱扑棱的，那 半 边的肌肉就比较僵硬了。 哦，就是俗称半身不遂， 半身不由 啊，半身不由。 后来我们就问人家那经理了，我说为什么这一条鱼里头有四个鱼尾巴呢？他还给解释呢，他说呀，我们这儿有这个顾客呀就说明了，是说有的不要鱼头，有的不要鱼尾，他们呢就把这鱼头啊鱼尾啊统一给收集起来了。 哦， 然后呢再给别人做的时候呢，看我们还不错，尤其是王大磊，哎，长得又胖点，然后呢就特意的多赠送了一些鱼尾巴。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完全不可靠。 哎，也没准儿，因为这个出于王大磊是名人，然后确实他那儿这几天鱼尾巴富裕，再一个鉴于王大磊的身体，让王大磊 厉害， 对，吃哪儿补哪儿， 吃尾巴补尾巴， 对呀、 那王大磊是乐意不乐意啊？ 王大磊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多点东西怎么都乐意啊。 那就说这件事儿只有你在理论，王大磊就坐在那吃啃， 要怎么扎个刺儿呢？ 尾巴是刺儿，不多了， 对呀、 那你去理论，那餐厅赔偿了吗？ 餐厅说了不给退钱， 啊， 给贴俩尾巴。 对，说了你还得单敲点，说我们这多四个尾巴。 这你怎么不叫我去？我找他们准让他们弄个免单，还赠送你们一些代金券。 是吗？ 对， 你这么大能耐。 那可不是，看看王大雷让那没底的娃娃给照的，而且要我，我就跟他表示，你要再出现此类情况， 我告老师。 哪有这么一位？你把这鱼你给我切三段，脑袋在这波波里，中段在这波波，然后尾巴在那波波，这仨我一拼是一条鱼，行。 嗯， 我认可了，再上菜。没听说过 给突出了。 这就是这个小花现在在做这个设问句大练习，你知道吧？他主要是那鱼没吃上，恨得慌， 他恨得慌。早知那鱼已被给你带回来。 我怎么吃鸡的时候从来没有吃出过五个鸡腿呢？ 我以为你吃鸡的时候从来没吃出过鱼尾巴呢。 对， 对，我就说，所以好的地儿怎么不多说给咱们呢？比如中段，一条鱼八个中段，我也认了。 嚯、那得多大的鱼啊？完切八段。 你得这么想，给你上一条鱼里头八个中段。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吃的里头得有 八个尾巴， 八个尾巴。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公交车到站不停，大雁打车追三站。 您也在这儿等车哈？ 大爷好。 哎，那小伙子、哎、你也在这儿等车哈？ 您得挨个问呀、啊、还、 哎、你也坐这个250路啊？你也住幸福小区啊？ 啊，我住快乐大街。 哦，我也住快乐大街对面。 您问幸福小区是为什么呢？ 幸福小区在快乐大街对面。 哦哦哦 哦，你也姓刘吧？ 大爷， 哎， 是不是儿子女儿都在国外上学工作呢？ 愿意跟你们年轻人聊天。 哦， 哎呦，这车我都等了半个钟头了也不来。来了，来车了，来车了、嗯。哎，他又过去了。哎，车停。 大爷，别追了，一会儿还来一趟呢。 那不行，我等了半个多钟头了，这车子不等人， 哎，我到耳机带上。 这车子不停啊，我去，非得让他停车。出租车、 干嘛呀大爷，有钱您还坐公交车开始，您直接打车不行吗？ 不行，我非得追上那公交，我让他停了。 你哪儿？ 哎，师傅，哎，走。 好，等着。 哎， 走， 就跟前面这公交。 哪个？那么多呢？ 那个250路。 嗯， 哦，追上他给我别停了啊。你怎么了你？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呀？这车呀，师傅撞人了，可能。 第二，开始威呢，您看到吗？演杂技，气灯。 我一跳。 哎， 这车， 车停了，停了，你等着，我下车啊。 我开车吗？干嘛？ 那老头找您有事儿。 你下来。你出租车司机，你下来，你怎么开的？出事怎么办？你下来，你。 哎，二位，别打。 大爷，他都把我车门子踹了，您才拦呢。 是，这事我管不了。那个，你为什么不停车呀、啊？刚才 你怎么开的？ 大爷，他把我车门子踹了，您才拦着。 你为什么不停车呀、啊？ 你怎么开的？ 大爷，他把我车门子踹了。 是啊，你怎么不停车呀、啊？ 你怎么开的？到底？ 你等会儿啊，我现在说咱俩的事啊。刚才在那个站，你这车过了的时候为什么不停车？我在这等了半个多钟头了，知道吗？我是等着坐你这个车。 我在那儿踩了下刹车，我也是让售票员往下张望了，这个门也是四开四不开动过的。 这劲儿真难拿，这车门子四开四不开。 它是要开了， 要开还没开呢，是吧？ 你们在底下。上车你们愿意、啊、 我愿意什么，我不是着急跟那年轻人聊天的吗？ 你不愿意，我们不知道。 那你们也得等会儿我们这老年人啊，本来我们这腿脚就不利索。 我们当没有人上车，因为这个站是小站，这儿一般没有人上车。您要不愿意真不知道。 没人上车是弄一站干嘛？您这同志说话也太不讲理了。 你听听人家出租司机说的， 你把我车门子踹了。 你为什么别我车？ 人家大爷对您有意见，让我开车把您叫停，那您为什么踹我车门呢？ 我现在就对你有意见。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 现在不停车，现在我听明白了，你踹我车门子干嘛？ 我告诉你，二十几口子，你知道刚才是什么姿势吗？ 那我们不管，你为什么刚才过站不停车？ 滚！ 三位，那公共汽车司机你也过来，老爷子您也过来。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 您带我看。 你别说话行不行？ 对，你别说话， 我已经听明白了，完全是这么回事。 老爷子您是个善良的老人。 我很善，我是很善，需要保护啊。 对了、哎、这位公交汽车司机呢是您的儿子、哎、他不善养您、哎、 不是， 然后呢您打车等于想在工作环境当中呢、哎、要管教一下您的儿子。 我没这样的爸爸。 逆子，你看你还说这样的话，你跟你爸当你爸面顶嘴、哎、我最腻的就是逆子，看到这样的人我这气火冒油。 我最烦就是给我找一逆子。 哎，你们俩没血缘关系， 多新鲜。 听明白了，我逐个问题解决。 好， 老爷子， 哎， 带走， 你就会说带走是吧？ 对， 哎，这个公共汽车呀， 公共汽车， 谁都可以坐。 对， 问题他现在就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别停了公共汽车，您就考虑您个人的问题了。车上那么多乘客的安全， 没 您不管吗？这个时候您应该什么？直接啊。堵窝掏啊，他得有终点站吧，到终点站那儿有调度员，有 他们，我找他们领导， 有队长， 哎 有同事在那儿，您跟他讲讲为什么不进站，站台上有人站着你不进站，这就是你的问题。 嗯， 这样才对。公共汽车司机你也是，多大火多着急，就算这出租汽车把您的车别住了，车上的乘客有一些刹车滑倒的现象，您也不能踹人家车门子呀，对不对？哎，出租汽车司机你也是，这公共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别人家车，你示意停下多好啊！你让老爷子招着手，你这直接别停，车上乘客你不管了。 不是警察同志，我觉得你也应该 带走。 对。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 聊北京， 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 有来。 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 颠覆开创。 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王大磊最近有点不舒服，认识了一个大夫，跟他闲聊，聊完之后，中医大夫跟他说：“你以后啊，得多运动，别老买这饮料喝，也不能喝啤酒，不能喝白酒。”不能喝红酒，多喝白开水，出门啊别开车，多坐公交，要不就走着，尽量少吃，吃素，少吃肉类，特别是海鲜，听懂了没有啊？王大磊点了点头。大夫，我这是什么毛病啊？你啊没什么毛病，你就是收入太低了，不适合高消费。 叶鹏啊坐飞机，上飞机呢把手机关了，这会儿想知道几点了。哎呦，怎么办呢？看见旁边啊坐一个老大妈，就问人家：“大妈，几点了？”连问三遍。这老太太跟他说了：“孩子，我不能告诉你。”哎，叶鹏纳闷啊，人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老太太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了呀，你就得谢谢我。你谢谢我呢，我就跟你说话，聊天，聊熟了呢，下飞机就得帮我拿行李。你帮我拿行李呢，我就不好意思得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呢。”可我一孙女长得特漂亮，你一到我们家都看上你了，那怎么办呢？可你这人穷得连手表都买不起，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几点了。 那天王大磊跟洋洋一起打王者荣耀，王大磊呢看洋洋一点输出都打不出来，就是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就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出装都什么装备啊，一瞧，哎呀，洋洋出了6双鞋。王大磊当时就怒了：“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你输出你出那么多鞋干嘛？”洋洋怯生生地看了一眼说：“你这年头哪个女生没有几双鞋呀？”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闪烁不停爱的星星，在炎凉与靠近心里，露珠帘和客气在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遮掩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装饰几百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自信，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努力，压干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起，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画卷，这声家里 人 乐 金 钱耳边，白天晚上 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底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小底叶鹏英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看大街酒吧里，你说这个卖家具的卖场哈，只要是这种开放式的可以挑选的，就是采购型的吧，你就发现除了家具呢，我说家具上面也有人， 那有试坐，有试玩， 试玩试躺， 对，是滚 是不是 是，那他在这玩，你比如说你去逛有些那个卖家具的商场、那大沙发往那儿一坐， 比如瑞典知名家具城， 对，往那儿就还有那什么，就那个他那床铺好的床垫，有铺的有盖的有枕头， 哎，倒是，可是你说脱了鞋然后俩人钻进被窝了，这个合适吗？然后睡着睡上了， 那有点 过哈，你说你要去坐一下感受感受， 看看软和不软和，宣的不宣的， 这都还能理解的，把鞋也脱了袜子也扒了， 这个什么可以试躺，但是说您在那儿休息呢，人家就说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您不在那儿睡睡或者您不在那儿躺会儿，您能感受到这东西的品质吗？ 对， 这个就是理是两边说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就是有些人， 你个人看法， 我个人看法就是您就当着那么多人，千人瞧万人瞅，放着背景音乐，哗哗哗在那儿响着，您就在那环境睡，您就能睡着了， 那也挺服的， 对呀， 那真是有睡着的呀， 你不在家睡觉，你在外边都住树上，没有床，所以这回就跑这床上睡来了， 是人家说了这个产品好，哎，我是家里那床垫都睡不着，这床垫我一上去一会儿呼呼的， 那好啊，那您就在这睡吧，没问题，您觉着合适人就在那儿睡， 那 人家反正也不能轰你， 就听你这话茬你是看了不爽但也没招， 我不是没招，好不容易他睡着了，就按您说的似的，那平时睡不着觉到那儿就睡着了，我就别讲人家叫，但是我对这种行为 有点 不是有点， 是非常 非常的反感，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他那一只鞋踢了， 哎，对，我以为他那是展品呢， 对， 你怎么那么损呢，踢两只还不让踢一只，还得让他蹦跶着找去， 好缺德了， 比我做的过分的，我没踢啊，我只是设想一下，就觉得心里过瘾， 他老有设想， 那现实生活中有人看不惯的时候会故意就是恶搞惊醒他们一下，好比说假装在翻一些物品啊，或者是试用家具啊，弄出动静来，椅子倒了咣，那就行了，就或者说家具门关的稍微大点声， 要我说呀，对于那些在床上就是超过 几分钟呢， 15分钟以上的肆无忌惮的在那儿 又吃又睡， 哎，对，睡觉的人来说，对这种方法呀就一个字儿，该。 而且啊还有一个，这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不管他是提供试躺试睡试试各种服务，他还是公共场合， 他是一个公共环，他是个商场， 对， 对，他 不是旅馆， 那要商家允许体验呢， 允许体验 可 以， 啊， 可以，没有问题， 您躺个10分1刻的没人拦着您啊，那后边还有别的人试呢，您好脱了鞋扒了袜子就当自己家那么睡， 阿姨不干了，老大爷不干了，干嘛呀，有病啊，谁啊，睡着呢，吓人不吓人啊， 吓死你， 心脏病，心脏病犯了，犯了，你找，你别跑，你说心脏病犯了，你这哪家的， 我呀， 你 我不是诚心的，那门我也没拿住，彪叽一下他摔那儿了，我也不想吵着您， 你吓着我了，你吓着我了， 咱胡同里反而是没有这样人，要是有这样人呢， 那既然他都这样了，那就那你心当病，那你那我就乐呗，那我很开心啊，表示。 嗯，有人觉得要是真是恶搞这样的体验的人呢，会有点不尊重人。你们觉得？ 你尊重我们了吗？你，我们这逛上街逛了好好的，看你睡觉，你尊重我们了？我们还说眼睛受了侮辱了呢。 就是你试躺没事，但是你把它当做自己，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当做自己的家那样， 当成自己的内室， 可不成， 那是太不合适了。 这种人我认为啊，没见过世面，没躺过床，他就应该住树上， 树上待着。 你想把他请下来，床请上树，这个确实难度高。 我可以连床都给放上去， 架树上。 当然，这只是你们的一个心情，我理解，不是真想怎么怎么样了。 对， 还是觉得以毒攻毒。 就是，主要是说对这种行为啊，我们觉着您只顾自己了，您可真的没想到别人， 不太合适。 换位思考，你来逛商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我们都在床上躺着。 哎，你说要是让他来逛商场，然后咱们都躺着，像叶鹏直挺挺的。 我就知道到我这儿就没好，我还得直挺挺。 被单到这儿啊，到这儿。然后尿柱，尿 全盖上， 算算也直挺挺吧，就不换姿势了啊。这个一进来啊，一逛，这也挺好玩的呀。 那不是逛商场，那就是逛 自然博物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洗冷水澡，武汉千名高中生上吃苦课，咱们瞧瞧。 儿， 你们现在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呀。 儿，我们身上不粘。 老师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没吃过苦，家里几代人呵护，跟小太阳似的。 我以为说我们小太监呢。 就不是这个。再有一点，老师，我们要是小太阳啊，我们就属于那呵护人的。 这呀，从小被 他不理我了， 什么风什么浪，什么雨什么雪都没见过，谁踢我呢？哪个同学踩老二了，知道吗？踩着了。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这句话对。 老师决定不惰了啊，从今天开始。 什么叫不惰了？ 把咱们第一附属中学的同学们1200名集结在一起，我要给大家上一堂吃苦课啊。谁？少熙。 少熙了，少熙了。 立正。 立正。 班长出列，报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 19度， 风力 19级， 吹死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同学你怎么报的？你好好看看，串了。风力多少？ 4-5级。 等转6级的时候咱们徒步 喝风。 咱们要锻炼意志，锻炼体质，知道吗？你们太娇贵了，风吹一打，动不动，哎呀，就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老师就决定从现在开始让你们吃点苦头，但是一定让你们收获巨大。哎，这风渐起了啊，同学们，把领子放下来，好，排成2人纵队，出发，徒步。 老师累了。 坚持， 哦， 跟上，就那名粗眉毛的同学，跟上，怎么回事？ 我有点不舒服。 你这高同学帮着点，那低同学 不是老师，他不舒服，我帮不了他。 哪儿不舒服？ 肚子。 哎呦，老师他喝风了。 哎呀，那个适应能力这么差，以后万一啊，这个有些什么大的天气，什么地球变暖等等，那个外空这个。 儿子，地球变暖跟咱那五六级风没什么太大关系。 引力波呀，等等的，您这以后怎么扛啊？就这体质，风吹日晒的，有出来。 哎呦， 喝点水来。能坚持吗？ 能。 好，走，跟着我这个气息啊。喊个数啊，1、2、1、2、1、2、3、4。长跑呢就得注意气息调整啊，少说话。 那您这话不少啊。 哎，风 是大了点，顶峰这个跑步呢是有一哪个同学出来， 就刚才肚子疼那个。 但是我不应该顶峰昨晚。 好好训练自己的意志，知道吗？ 顶峰能超三 米。专注跑步啊，别那么多话，接下茬。好，停止，调整呼吸，松缓一下腿脚，来做个放松运动，放松运动。 哎呀， 住校的同学，今天晚上不能睡床。 老师什么意思？老师我是住校，不让睡床干嘛？ 仓库里打地铺，连打四晚。男同学、女同学、男女同学打地铺。 老师可以跟女同学打一块儿啊？ 那当然不行了，你同学想什么呢？ 你不是说男女同学打一块吗？ 我是不是打地铺？我没说打一块儿。 不能， 男同学 老师你这不对，老师你上上还说呢，我们得同学们打成一片。 晚上睡觉就可以停止了啊！的男同学在这边，女同学在这边，中间这条线谁过，老师可是要严厉惩罚。好，睡觉吧。地面是硬了一点， 老师这太硌得慌了， 稍微的凉。 老师你好歹给我们弄个垫子也行啊。 弄啊，给你们准备垫子了，别着急啊，给，来，还是稍微硌点，但是呢，同学们要想，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的栋梁，将来还得扛起建设祖国强国的重任。 实现中国梦。 对，这个同学的补充非常好啊， 老师觉悟挺高的。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坚持。有些同学说要洗澡，哎呀，洗澡只能用冷水。 老师怎么连热水都不给我们啊？而且现在外边五六级风。 老师什么月份了？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 老师， 嚷嚷什么？老师戴头巾，老师也睡地板，老师也在冷风中徒步，老师也用冷水洗澡，一点都不例外。到晚上呢，你们两个同学一组，你们一洗澡间啊，谁也别抢，谁也别闹。 没闹。 第二天，起床了，起床了。 哪儿的几点啊？ 哪儿的刚四点半就起床啊？ 什么四点半？六点半。看清楚点，这同学，准备好自己的背包。咱们一会儿要徒步拉练。 困。 洗脸，洗脸，洗脸就精神了啊！一会儿吃早饭了就。 有早饭， 有早饭好。 好，老师是面包啊，还是 牛奶啊？ 咸菜。 管吃咸菜啊？ 不如 咸菜跟酱豆腐，吃完咱飞着走。 是有馒头，有馒头，能让你们干吃这个吗？哎呀，这孩子们，快点，快点，快点！女同学，你扎小辫了，别扎了。你还盘呢，马尾辫子就行了，不要搞这些复杂的，又不是选美，是不是？准备好了出发。 走， 沿路有这个救护车啊，不用着急。 救护车 都准备好了是怎 么着？哎呦， 老师累呀。 坚持。 饿呀。 啊，你都热了，那你是跑吧。 我说饿。 不是热， 我刚说这个同学跑的已经气血畅通啊！ 您是想收我为大弟子吗？ 老师，我你有一个小问题。 嗯。 咱们走的景儿去啊。 走，我看再有800米就到了啊！最后坚持一下，我知道不少同学可能脚上都已经磨出泡了啊。 老师，你看他脚后跟都磨没了。 那是根儿没了，这不能叫脚后跟，知道吗？根儿。 根儿没了。 鞋跟儿没了。 老师他跑步他穿带跟儿去， 对，这就是活该，确实不应该。 改的倒够快。 第五天，好，训练已经进行到第五天，我看同学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老师有咸菜酱豆馒头吗？ 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我告诉大家，坚持下来的同学都是过硬的同学，都是优秀的同学，都是 能活着回来的同学， 就都不简单了。 老师都会记录总学分，咱们的吃苦课非常的成功。叶同学呢，再也不那么娇气爱哭了。 我约坐根儿，我也没爱哭。 英同学呢，体质有了很大的改善， 对，都不闹肚子。 同学们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什么叫做艰辛，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和帮助，也提高了自理能力。我觉得不应该只学书本知识，也要同时增强自己的生活能力。我相信女同学们，哪个男同学